上为广告时间。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但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训练，在一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崩了崩了崩了，这个天气。 现在呢，距离我们最后测试10公里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越到最后呢，其实越要打牢基本功啊。其实通过这将近一个月的这个训练啊，我现在就对跑步这个东西也慢慢有了新的体会，尤其是在佳明745智能运动手表的帮助之下，深深的觉得其实万事万物啊，不管是体育运动还是各行各业，其实基本功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想达到一个目标的话，没有很牢的基础啊，搭得越高，到时候这个大楼就塌得越快。所以最后呢，临近测试还是要打牢基础啊。所以今天呢进行的是新旅一区的50分钟跑哈。其实今天的这个训练呢跟我下一次的训练也是有联系的，因为下一次的训练呢我是计划来测试一个5公里哈，看一看自己5公里啊使尽全力出尽全力跑能跑多少，这样呢这个10公里测试的成绩怎么样的心里也算有一个底了。所以在这个5公里这个测试之前啊，不适宜进行特别剧烈的，比如说跑间歇，如果跑得比较狠的话呢，就会影响后面这个5公里的发挥。所以今天呢，还是打牢基础，同时呢，也为下次的5公里的这次测试来做一个算是调整和准备吧。所以今天是一个50分钟的心率一区跑。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气温挺低的，现在户外的温度是只有24度，但湿度还是有点高。但是我现在的最大摄氧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呢，出现了一个低谷之后，现在已经慢慢往上抬升了哈。看这个最大摄氧量在提高的情况之下，今天这个心率一区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我现在热身就准备出发了哈，咱们稍后再聊。我经过这次训练有了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在挑战10公里50分钟这个测试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湿度啊。其实这段三伏天现在马上就要出伏了，三伏天练下来之后呢，我还是比较注意温度的，因为我其实从主观上啊就有点怕热，所以一般都是选择晚上来练。但是经过这三伏天这么多次训练之后，我发现晚上练有一个弊端，就是晚上虽然温度相比白天要低一些，但是湿度相比白天真的要高挺多的。我今天前2公里感觉跑得非常的好，气温也不高，然后整体身体受到湿度的这种侵袭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前2公里都是跑的5分20多、30多的配速，而且心率一直都保持在140，我的心率一区上限在160、170，所以就非常低的一个心率，跑到5分20、30，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速度了。结果到了3公里，好嘛，形势急转直下，身体开始感受到湿度之后，立刻速度就掉下来一下，大概就掉到了6分20左右。而且中间今天特别不巧，还赶上了一阵下雨，下的时间不长，但是那一阵还算有点大，也打乱了一些我的节奏。所以这回跑下来，整个的，一共是跑了8公里50分钟。配速是6分18，单看这个速度其实还凑合，但是今天练下来整个感觉身体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昨天晚上也通过佳明745手表监测出我的睡眠的数据就非常不好。首先中间醒了一次，后来几个小时的失眠，到天亮一直没有太睡着，中间唯一睡的那3个多小时呢也都是在基本上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加上今天 工作了几乎是一天，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所以整个的身体电量我出门之前看了一下，只有百分之二十，所以今天的状态确实也非常不好。再有呢，这个状态的其实不好哈，从我们训练之后的这个数据上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其实心率还可以，但主要我不太满意的一点是我的触地时间，今天触地时间是240多毫秒。其实我状态好的时候，像上一次我记得状态好的时候跑15公里，触地时间是220毫秒，就感觉今天的整个身体非常的沉，所以每一步蹬地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轻盈。当然这个触地时间还有左右触地平衡，这也是通过佳明的这个一个小配件哈 RDP 跑步动态传感器所监测得到的。其实这两个数据在纠正我们的跑姿，包括帮我们分析自己状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用的哈。那在今天日记训练日记结束之后呢，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项数据哈，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应该如何去提升这方面数据的表现。今天训练感受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今天训练的身体感受虽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训练之后有一个特别特别惊喜的收获，这就是打开佳明 Connect 这款软件之后呢，我们在首页哈可以看到哈，它通过接收手表的数据哈，可以对我们过往一段时间的训练状态以及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做出一个评估哈。这个身体状态呢也是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哈，分别有这个状态不好哈，叫这个低效率训练，包括维持训练，包括高效训练，其中最好的一个训练状态叫做巅峰状态啊。今天跑完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巅峰状态，这个图标是紫色的，第一次看见，感觉非常的不错。这也是佳明手表哈，基于近一段时间整个的训练的表现哈，包括在低心率的有氧慢跑，包括高心率的有氧跑，还有这个无氧，也就是快速冲刺的训练，这三种不同训练方式之间啊，看你分配了多少的时间，如果分配的比例达到一个最适宜的状态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巅峰状态哈。挺兴奋的啊，因为下次就是5公里的一个自测的身体的巅峰状态，看看这5公里的自测能跑成什么样。在今天日记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在训练感受当中提到的触地时间哈。这次训练呢，我的触地时间是244毫秒哈，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触地时间呢，表示在每一步当中哈，脚与地面接触的时间是以毫秒为单位的。对于一些精英的跑步运动员来说呢，触地时间往往都是特别短的。这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快速的抬脚，并且不会哈大跨步的来落地，把过多的能量哈消耗在触地上。其实这儿也有一个比例哈，来供大家参考。如果您的触地时间哈是达到了208毫秒以下的话，那么你已经是超越了95%的跑步爱好者了。如果触地时间是208毫秒到240毫秒的话，那么大概超越了70%的跑者。如果是在241到272毫秒呢，那么说明整个触地时间的这个数据的水准是在中间啊，就是30%到70%中间这40%的跑步爱好者的触地时间大概都会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如果您的跑步时间是在270毫秒到305毫秒呢，那么只是在末尾的5%到30%这个区间的跑者。如果是大于305毫秒呢，那么您跑步的这个触地时间这个数据的水平就是垫底的5%的跑者了啊。所以这个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的跑姿怎么样。如果触地时间过于长的话，就要考虑来修正一下自己的跑步姿势，从而让自己的跑步啊更有效率。好了，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我们就聊到这儿哈，我们下期的日记不见不散。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 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播出哈，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在昨天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宋阳和论论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世界纪录的事儿哈。昨天主要是聊一聊女性运动员哈，现在保持的那些尘封很久的世界纪录哈，以及新近创造的世界纪录。从这个趋势当中也可以看到不同项目哈，包括不同国家哈，他们在田径发展历程上哈，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阶段，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今天呢，我们来主要聊一聊男性运动员哈，现在那些有意思的世界纪录。其实说到男性运动员的世界纪录啊，我首先想提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选手，也是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哈崭露头角的一名新星哈。虽然说是新星，但其实现在已经成绩非常的不错了哈。年仅21岁的瑞典的一个撑杆跳的小将，叫杜普兰蒂斯，相信很多的，如果是大家喜欢观看田径运动的女性朋友、女生朋友哈，对这名选手印象应该看过今年东京都挺深的啊，长得特别的帅哈，所以在这个整个今年的互联网上，国内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也挺火的。 但没破纪录这次啊？ 这次没有破纪录。 没破，我看也在当时说电视直播，我也在看，说特别希望他能破纪录。 对， 没破。 对，但是这名运动员他之前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上一次破他第一次应该说是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是撑杆跳跳了一个6米15，这个6米15他打破的是谁的记录呢？这个熟悉田径的朋友，包括不熟悉田径就是熟悉体育的朋友吧，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布博卡啊，这是乌克兰的一个这个撑杆跳的，可以说撑杆跳的男神啊，跟伊辛帕耶娃那撑杆跳的女皇啊，两个人啊都是在撑杆跳这个项目当中统治过很多年的。布博卡这个记录之前已经尘封了26年了，6米14，后来被他破掉了哈， 是吧？ 6米15，但是他破完这个记录之后呢，又被另外一名选手又破了，他后来自己又破回来了啊。但是今年他应该是试跳的6米19，没有过。目前的世界纪录是他自己保持的6米18，但我这个之前的节目啊，也是跟咱们这个北京田径队的这个选手聊哈，他说他看了那个比赛，他觉得这个小子，可以有希望来创造像伊辛巴耶娃那样连续啊，伊辛巴耶娃好像是一共职业生涯破了28次世界纪录，就是每次提高1厘米，每次提高1厘米。他说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体天赋跟条件，包括他的技术，是很有希望去达到伊辛巴耶娃这样连续提高世界纪录，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哈，我们也拭目以待啊。这名新星啊，因为真的非常年轻，21岁哈，瑞典的这个杜普兰蒂斯。但说回来，这个世界纪录就是撑杆跳这个世界纪录，其实在男子的这个整个世界纪录当中啊，保持的也算挺久的了。布博卡是保持了26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翻过头来看，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能保持20多年的，其实还是挺少的啊，在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 对，男子项目呢是不是特别的保持长，最长时间的目前来看86年。 铁饼和链球， 对，就是86年的这个铁饼和链球了，后边就没有像女子那样垄断那么长的时间了。刚才论论提到那个破世界纪录，其实有奖金的，就你每破一次有一次奖金，包括那个伊辛巴耶娃最早这个他撑杆跳每次破一次，当时说为什么你不多加点，好像每次就1厘米啊，就1厘米， 慢慢往上跳 啊，最低的加就是加1厘米，他就加那么那个1厘米啊，破一次呢，从国际这个相关的，包括田联过，包括奥运会的这奥运会的，大概是$50,000左右。你破一次给你50,000，啊，破一次给你50,000，那我一次破太多，我就没有机会以后再破了，所以他每次选择一点点，这样每次都能够拿到奖金。那这个奖金说$50,000只是一个基础线，就是等于是这个竞赛组委会给你的，相当于这样啊，竞赛组是给你的，还有很多的赞助商，赞助企业呀，你看，他会给你很多的钱，比如说。这次的这个奥运会当中的日本的马拉松大破节，大破节它是打破一次世界纪录，给1亿日元，是日本的企业赞助，对吧？给那600多万人民币嘛，折合一下600多万人，就是你打破一次日本的纪录，给你600万人民币，那么不是说， 你这个人破一次，我就只给你他，你破几次给你几次。 嗯， 所以大破节应该是连续两次打破了日本的国内的马拉松的记录。 嗯， 就拿到两次这个一亿日元， 嗯 啊，600万人民币左右。所以说破世界纪录也一样，他破一次呢拿一份钱，破一次呢拿一份钱， 拿一份钱 ， 所以慢慢破也不着急。 对，这应该是，如果我有这能力，我也是慢慢破，对吧？我干嘛一次给自己弄那么大的坑，是吧？ 嗯， 一次挖一点，一次挖一点啊。 嗯， 说到这个，说回到田径纪录男子，就是大家最还是看的100、200嘛，博尔特， 博尔特，嗯， 博尔特太厉害了， 嗯， 这个尤其是他跑到终点回头那个， 啊，回头看看那时候你们到哪儿了？ 对对对， 你们在哪儿呢？ 回头望月的那个那，啊，就是太这个，怎么说呢？实力太强了， 嗯， 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嗯 啊，尤其是后40米， 你 就看前60米，你们先跑着， 对， 后40米简直就进入到博尔特时间， 嗯， 所以现在呢，博尔特记录100、200、9秒58，200是1919啊，19秒19啊，这个是在都是在2009年 柏林世锦赛， 柏林世锦赛创造出来的， 嗯， 而且博尔特这个状态呢，也应该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达到他的一个巅峰， 嗯， 后来也有人采访博尔特，就是他说北京还是他的福地， 嗯， 就是在2008年调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在那之后2009年，你看马上2项世界纪录就已经拿到手了。 其实他在北京已经破了2项了，他2009年只是把北京的2项又提升了， 又提升了。 对，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回头望月，那个是在北京，那个是在北京的100米，当时就横空出世啊，大家都说这这么快， 太快了。 他要不回头的话，他当时已经破了男子100的世界纪录，那不回头的话 还能 快多少？ 还能多少？ 2009年他就已经发全力了，于是乎100、200再次提升啊，成为现在的一个纪录。 对，通过这个男子田径世界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运动员都是有状态周期的。 对， 他可以在这个状态周期里面连续创造出好的成绩，但是过这段时间可能就不行了。 对， 你再看摩洛哥这个选手 奎洛伊啊， 奎洛伊， 嗯， 他是1500和2000啊，2000他不是奥运项目，但是田径里面有这么一个比赛的一个科目。其实你知道世界田径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标准距离，叫1英里跑， 1英里，嗯， 1英里也是世界田径里面它的标准的那个那么一个比赛的一个距离啊，你也可以测1英里，但1英里后来在很多国家没有被推开。他可能也就没有作为世界纪录往里面写，因为1英里他从公里计的话，他应该是1600多，有零有整的， 对， 挺难计，所以很多国家呢没法测量。 是 我公里制的，我怎么测量？还给你画出个1米的，那太难了，所以就没怎么推开。说回到这奎洛伊，是1500米和2000米，他也都是在1998年和1999年，就是连续前后不到1年， 是 创造出来的这个成绩。 嗯， 同样你看贝克勒 也是，没错，嗯，这也算是目前的可以说是中长跑之王吧。中长跑之王，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看今年还说这个看希望有朝一日去看他跑一跑马拉松的比赛哈。 对 啊， 贝克勒是5000和1万 啊，同样创造的这个距离是非常的接近，创造的这个时间啊是非常的接近，5000米是在2004年创造的，1万米是在2005年创造的啊，跟刚刚提到的这个摩洛哥的选手奎洛伊啊，包括博尔特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在临近1年要么就是2年一个自己的巅峰状态当中啊，能够跑出非常好的成绩，连续的创造不同，这还都是不同项目的世界纪录啊。 但是有点类似，你看像100、200都是短道嘛， 对 吧？5000和1万都是长距离啊，这都不是中场就是长距离。 嗯， 那说到长距离，就说一个最长马拉松。再说一下马拉松世界纪录，吉普乔格2小时01分39秒，这个是在2018年的柏林最快赛道上创造出来的世界纪录。 嗯， 其实我们一直期待着吉普乔格能够打破。 嗯 嗯，但是你知道打破这个世界纪录就有点难。 嗯， 它难在于地域和时间。 对，嗯，地域和时间。 地域和时间，就是如果你想在，就是马拉松它跟一般的田径项目不一样，一般田径它是在室内体育场，室内体育场呢只要是你的叫做瞬时的这个风力不超标，都算 对。 而且对于短道选手来说叫做闷热潮湿的这样的天气，或者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干爽的天气， 对于他们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嗯， 而且他们还倾向于选择闷热的天气， 嗯， 就稍微热一点天气，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更快的激发你身体，就是你相当于热起来， 嗯， 它冷的话没法跑， 对， 尤其是对于这个短道田径选手，你要是身体凉， 嗯，僵的，这不行， 啊，你不可能， 嗯， 你必须让身体达到一个火热状态，就是你， 是 你站在那儿不动，你都微微冒汗， 嗯， 那是对的。但是对于马拉松选手，如果还没起跑，你站那儿已经微微冒汗了，这场你惨了， 嗯， 对吧？你根本跑不出好成绩，因为太热了。 嗯， 马拉松就要在10摄氏度甚至以下， 嗯， 你才能创造出好的一个成绩。 嗯，天时地利人和啊，其实世界纪录这个都很重要，并不是说你有绝对的实力啊，你就每次都能打破世界纪录哈。 嗯， 像尤其是这种极高水平的世界纪录，天时地利人和也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包括刚刚孙杨说的这个顺风，其实也很重要的哈。 嗯， 这个目前国际田联队这个短距离项目当中，因为只有短距离项目当中涉及到这个 顺风 逆风 的事， 是不能超过风速是每秒2米， 嗯， 啊，瞬时风速如果超过了每秒2米呢，这个你即使打破了世界纪录也 不算， 也不算了啊。嗯，当年刘翔就有过一次在顺风，好像是顺风3米多4米的条件之下， 嗯， 打破了世界纪录， 嗯， 但是呢，因为超风速了啊。所以这记录不算。当然，这种短距离项目当中，你要是说逆风跑，就比如说你哪怕逆风不是特别多，每秒1米的逆风，你要说在这种条件下想打破世界纪录，就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了。 大风吹啊， 啊，大风吹啊，所以 心好累啊。 没错，所以就必须啊，你得满足他，哎，既有点顺风啊，也不能超风速啊，身体条件都非常的舒适，所以世界纪录真的还是挺难破的。其实最后啊，刚刚虽然说这个马拉松纪录很难破，我也很认同。我就包括吉普乔格本人，包括后来者哈，包括刚刚说到这个120迈博尔特的记录哈，其实往前我们现在站在现在来看，哦，破其实都挺难的。但是现在其实男子项目当中有一项世界纪录几乎已经注定成为无法打破的，也是被人称叫永久的世界纪录。 什么 这个运动是什么呢？是男子的标枪。 标枪。 标枪啊，这项纪录是在1986年由一位前民主德国的标枪运动员叫做乌威霍恩他创造的这个纪录。 嗯， 他当时投了104.8米。 嗯。扔出去了吧？ 啊，这个是这个第一次标枪扔出了超过100米。 嗯， 但是就因为这件事之后呢，世界田径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嗯， 说他投这么远， 嗯， 他再往前投一点， 扎人了吗？ 这不上看台了吗？于是乎，因为他投出了这个成绩，所以迫使这个单项标枪的构造改变了。 嗯 啊，他把他的重心给调了一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标枪跟他那时候投的标枪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标枪，当然现在的标枪世界纪录啊也是98米多哈，也很什么，但是 98.48 啊，但是很难再突破100米了。就等于是他因为投出了超过100米，这个成绩太惊人了，而体育场田径场的这个长度又是有限的，所以不 穿了， 对，所以不得不去改变了标枪的构造。 对 啊，所以他的这个记录呢，其实现在不算一个官方认可的一个世界纪录，因为现在的官方认可的世界纪录是以我们现有的标枪的构造啊、结构和规则啊，所以他这个纪录虽然没有受到现在的认可，不能成为正式现在的世界纪录，但是呢，世田联也给他了一个封号哈，叫做永久的世界纪录啊。嗯，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关于世界纪录哈那些有意思的故事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论论。在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徒步故事哈。今天请到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哈。在过去的这些天当中啊，一直都在坚持着徒步锻炼啊，而且咱们北京市徒步协会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啊，这位先生也一直积极的在参与哈。但是去年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活动是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啊。但是他对于徒步的这种热情哈，却没有暂停，对于徒步的锻炼也一直在坚持哈。今天我们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呢，就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徒步爱好者许奇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去年哈这特殊的一年，不平凡的一年，他的徒步故事。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欢迎今天做客超级体验团节目的嘉宾哈，许奇许老师，欢迎您的做客。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许奇，是原来电子工业部402医院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69岁。 欢迎许老师做客。其实我和许老师就是一见面哈，我们就说不是第一回见了哈，可能这是第三回了。几年前许老师来我们这儿来做过徒步的，也是徒步的节目啊。包括后来我们去到这个应该是延庆哈，北京市徒步协会的这个冰雪徒步大会哈，当时我们在这儿去做转播，那么许奇老师呢也是作为这个嘉宾啊登上我们转播车来我们进行过这种简单的交流。我印象当中您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徒步的一名资深的爱好者哈，这可能也跟之前您在部队待过经历有关系啊。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哈，在部队当中养成了很多的锻炼习惯，一直在坚持哈，包括退休之后哈，以一种徒步的这种方式吧，一直在这个坚持着在做下去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坚持徒步的运动是吧？ 一直坚持，几乎是天天不断， 天天不断， 天天不断。 每天现在大概能走多少公里？ 公里说不上，现在有这个手机了，是吧？手 机 有计步，对对对，每天6000到10000步吧。 6000到10000步， 对， 打底啊， 对，打底 啊， 多的时候将近20000步的时候也有，但是低的时候，一般的低不下去 6000步， 对对对，对， 这个6000步打底已经挺厉害的了。说这个一次走6000，走10000还行，难得的是像徐老师这样天天都走哈，每天坚持，这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说这个去年哈是不平凡的一年，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大型的这种体育赛事活动都受到了影响哈，包括北京市徒步协会哈，我们都知道之前几年呢是一直在很快的这种拓展哈，在各个区都有这种线下的徒步大会，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品质也办得越来越好。 对， 但是去年也都是无奈哈，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相信对您来讲哈，当时的这个心理的滋味哈也是挺复杂的，因为节目开始也跟大家介绍过，徐老师呢是基本上每一次哈徒步，这个徒步大会的活动哈，不管是在哪个区哈，多远的地儿，延庆啊、大兴啊、房山啊、通州啊，能去的您肯定都去。 对， 可能是已经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了哈，就觉得每个月哈有这么一场徒步大会要去参与。那去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暂停，您当时马上这个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之前很习惯参与的这些活动突然间都断掉了。 对对，突然的一下就是疫情来了嘛，各小区都封了，完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出个门都是很难的。可是我这个习惯呢就养成了，我不愿意放弃它。我就借着买菜的机会吧出去。对，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疫情一开始我就积极的参加了什么党员突击队啊，什么那个疫情的那个防范小组啊，就一直在这个为这个抗疫做一些我们离退休老同志能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属区的门岗啊，还有这个一些居委会啊、街道上的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都积极参加，都积极报名。 挺不容易，当时还是冬天呢， 对， 数九寒天当时。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吧，领受任务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我都采用步行的方式， 见缝插针， 哎，对对， 得走起来的。 您总结的这个非常好。我那个 就是有点机会就走着去，不用其他的方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完了就借着买菜的机会啊，借着去居委会的机会啊，去街道的机会啊，去领受任务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就去走着去，完了以后绕着圈去，把这个徒步的任务完成了。嗯，这在疫情期间一直都坚持， 一直都坚持。 对对对，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我就记得到马路上去走去，没有人啊，也没有车，空空荡荡的。我这一圈一万多步走下来，碰不见两三个人， 没错， 很空旷，而且早有时候早上去走，那个下雪的时候，那个清洁工师傅都很辛苦的那扫雪，我跟他们说一个道声辛苦，那些人跟我回一句，不客气，谢谢什么的，我都觉得挺高兴的，就在那个徒步的活动当中，我是在锻炼，人家可是在工作呀，冒着这么冷的天儿，飘着雪花，是吧？人家在那清扫路上的积雪，挺让人也挺感动的，这是在疫情期间坚持徒步的一些小感受吧，这个算是， 您这真可以说是那个没有条件哈，创造条件也要走哈，因为当时确实是没有条件，各小区的防范措施都非常的严哈，说想串个门啊去朋友家那也是挺困难的，在大马路上走哈，就像您刚刚讲的，街上也没什么人，但 对， 咱们抛开疫情来说哈，其实在北京也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光景了哈，哪怕是在过年的期间， 对， 也很难见到说街上这么少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像您这种坚持徒步的习惯走出去，其实看到的是我们这些年都不太熟悉，有点不一样的这种北京的街道是怎么样的？ 这太不一样了。北京的特点就是人多呀。 嗯， 一般的来说，你在公路上那个徒步锻炼的话，那见的到处都是人。咱北京的人是，这在全中国也是有名的。是吧？ 是。 但是疫情期间就见不到了。 是。所以当您听说徒步协会的很多活动不得不暂停的时候，您有感觉很失落吗？ 哎呦，那是太失落了。 太失落。 对，因为那个，这个跟徒步协会的渊源，那要说起来。就讲个小故事吧。那个原来呀，我也不知道北京市有一个徒步协会，但是我就凡是有这个在网上能搜到的这个徒步的活动，我都去参加，不管我有没有入场券，我都跟着去走。有一次就是2017年吧，2017年那个徒步运动协会他组织了一次那个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纪念活动。这个纪念活动要求他是从那个卢沟桥那个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始，要走北京市的10个点 儿， 抗日纪念地，抗日纪念的圣地要走。完了以后呢，那次就是他走完8个就有纪念品，发一个小卡片，完了以后上头有你要盖章，走到哪儿要盖章。完了我就去参加了，我把10个景点全走到了。当然走遍这10个景点不光是一个徒步运动的爱好，还有一个那个抗战的情节。我父亲就是一个老八路，他在抗战时期可以说走遍了咱们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了打日本他走了很多的路。我呢就是要有这个情节嘛，所以我把这个抗日战争的纪念馆都去走了。走完了以后我就到徒步协会，那会儿是开始就是要领那个小纪念品，说开始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啊。我说我都走完了，我到那个徒步运动协会去领一下小纪念品，结果呢就跟徒步协会运动协会就挂上钩了。那个 认识了哈。 对，认识了。徒步协会呢有一个那个副秘书长，就是做实际工作的，叫李峰松。他特别支持这个徒步运动工作。而且还有好多那个徒步运动协会安排的这些工作呢，实际上实际工作者就是他，对吧？那个徒步运动协会的会长岁数也比较大了，他是做实际工作一个年轻人，跑前跑后的，工作特别负责，认识他了。结果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我找到组织了。对，我以后呢就是跟徒步运动协会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有活动他们就通知我，我就不用再在网上搜了。我也不是说没有入场券了，每次我都有。我都去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最远的地方走过易县。 易县。 对， 像北京的近郊区啊，什么大兴啊、房山呐、啊，那个 全走遍了，已经了 这些都走遍了。走的最多的是咱们那个奥林匹克公园，那里头有个步道， 健身步道。 对对对，他们每年的开走仪式都在那个地方举办。 哦、 对，那个北京市的领导啊，还有什么体育局的。体育运动协会的一些领导同志都会参加鸣锣开走，有这么个仪式，每年我都去参加，而且走那个那一圈是10公里啊，每次都是10公里，我一直到现在，我今年69岁了，我能用8分钟走完1公里，一直到现在， 哎呦， 8分钟，一直到现在都保持这个，所以说我这个徒步运动锻炼呢，两个情节造成我对这个徒步运动特别喜好。一个就是我老父亲是老八路，再一个呢，我是从军队走出来的，在部队练就了一个铁脚板，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运动，哎，正好和咱们徒步运动学会的口号就吻合了，他的口号就是或者叫宗旨吧，咱们徒步体育运动协会的这个宗旨，科学徒步，走出健康，走出快乐，这是咱们徒步运动协会的一个宗旨性的东西，正好我这个吻合了，就是用咱们李秘书长的话讲，就是我找到组织了，找到家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参加咱们的活动，也喜欢我自己去徒步锻炼，这个从另一个角度说来说也是我们自己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 是， 对，老年人嘛，你剧烈的活动肯定是不适应了， 是， 徒步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建议呢，所有的这个咱们的听众们，都要积极的参加这个徒步体育运动协会的活动，积极的去徒步， 是， 走出健康，走出快乐， 那相当于您从2017年开始哈，基本上徒步大会啊，每一次的各个区的徒步大会都去参加，有没有大概算过您到现在一共参加过多少场的这个徒步活动了？ 哎呦，这 算不过来了，有点 这算不过来了。 从2017、2018、2019年、2020年可能暂停了，至少前面3年基本是每场都去了。 这个2017年以后呢，就是正式的参加咱们这个徒步运动协会的这个活动，以前都走了很多。咱就算这以后的20-30次总有， 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了。没有具体的统计，谁也不去数去。反正我那个就是他每次走完了以后，他都发一个牌儿，纪念牌儿， 全留着呢。 某年都有 。 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可以戴在胸前的，好多种东西，都留作纪念的。 哎，是啊，但是这在去年哈，我们一直说啊，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哈，能够早日的恢复这种线下的徒步大会，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徒步大会当中哈、跟大家一起去行走哈、寻找这种行走的力量。 对， 刚刚我们说这个，您去年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参加这种徒步大会的活动，但是您自己的徒步锻炼还一直在坚持着。 对， 之前我们说的是在疫情期间哈、可能啊、不是很方便，说到处去走啊。我猜您家里人可能也不是特乐意哈，说这个外边现在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很复杂哈，出去走怎么样？但是您刚刚说了见缝插针哈，也不能说是借工作之名吧，就是在工作的闲暇时间啊，利用工作的这种通勤时间来走，一直都在坚持着。所以看得出来，徐老师已经真的把这当作是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爱好了，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就每天必须要走。在去年的上半年哈，这个疫情啊，我们控制形势逐渐向好，您可以走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也恢复了像你日常的这种徒步的锻炼？ 对， 嗯， 那个疫情稍微缓解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园了，就可以到公园里走、离我们家很近的就是那个雕塑公园，它里头 石景山那个 石景山，对，它修的也有步道，现在修的也有步道，但是他那个步道没有那个奥林匹克公园那么长，那么标准，5公里啊、7公里啊、10公里都给你标着，但是他也是有那个铺的那个塑胶，修的很好的，我有时候就到那里走，在那里边走呢，就是转圈，那个西园的那一圈大概1200步左右吧，我觉得在里头起码转4-5个圈才够数， 那就好一些了，就不用在马路上走了。 能进公园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哈。 对， 之前的那几个月都是不让进公园的，想走只能在大马路上走。 对，公园就关门了，根本不开。 嗯， 疫情特别紧张的时候，公园不开门的。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公园一开啊，可以去进公园走了。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真的也挺开心的。 哎，挺开心，真是挺开心的。因为公园不管怎么说，它比在公路上走，它的空气要好得多。 对， 而且环境也不像公路上那么嘈杂，是吧？那么乱。 再有哈，想跟徐老师探讨一点，就是您刚刚介绍的时候，您说了一点我印象挺深的，说您现在69岁，每公里哈8分钟能走完。我们经常跑步的朋友哈都知道有一个概念叫配速哈，配速讲就是每公里花多长时间。一般来讲哈，如果是这个马拉松的入门级别选手啊，或者说是这个中游级别的选手，在马拉松跑到后半程哈，30多公里特别累的时候啊，一边跑这配速可能也就是8-9分钟的配速，但是您现在走每公里能走到8分钟，这个是您经过这个锻炼之后才达到的，还是说您从这个部队退下来开始接触这样运动的时候就能走这么快？ 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啊，因为对，因为那个在部队的时候走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秒表，也没有什么公里计数， 概念， 对，没有这个手机来记。但是我的记忆里头，我们行军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班的战友，这个是跟我同年的兵，我们俩一块入伍的，他是从大同入伍的，叫王发爱，他走路也特别快。我在我们班里头，我们俩走的是最快的。就是这么说吧，不管是行军还是走路，我们俩要甩开了走，全班别的人跟不上我们俩。就走得那么快，那个走路快是在部队就有的，不是经过当然后来系统的锻炼以后，那个就是有了这个表啊，有了这个手机啊，能够计算这个里程的时候就更加精确了。但是就是走路那时候没有计算过，但是也是属于走的比较快的那种， 也是走得比较快的。 对， 但是这些年坚持徒步哈，能维持这个高水平也挺不容易。要知道您当兵的时候可能还是您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体能状况身体状况还比较好哈。 对，17、18岁， 对，到现在一直还能维持这么快的一个速度，那肯定日常的这种锻炼啊，天天坚持徒步是分不开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老强调天天坚持，天天坚持一件事真的挺难的哈。我们说这个日常我们想坚持一个好习惯，想天天坚持都挺难的。徒步每天像徐老师这样每天至少走6000步，这个习惯想真的做到天天坚持，我相信还是比较少有人能有这份毅力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造就了徐老师现在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身体啊，这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这个一块展望一下哈，2021年，就是这新的一年。哎呀，这新的一年本来，据我所知哈，其实徒步协会在1月份已经安排了有几场活动了哈，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哈这种散发的病例哈还是有，所以为了我们的整个防疫的一个大的前提哈，我们这些活动还都是推迟举办或者是暂停举办。您是不是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跟大家那样大规模的大家在一块儿能够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徒步大会的魅力？ 是的，这个信息我也听说了，但是就是石家庄这次的疫情，突然爆发，一下又把这个计划给打乱了。所以说这个能够体育运动协会能够举办这种大型活动，我是特别希望他能早日的举办。但是现在看来春节以前恐怕是实现不了了。而且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的那个开走仪式，我估计也得推迟举行。这都是分析嘛，但是我期盼着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能够疫情早一点过去，我们的徒步运动能够早一点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能够进行得更好。 因为您其实自己已经天天 进行徒步锻炼了。您这个所谓去锻炼哈，肯定也不光指望徒步大会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您天天自己这个锻炼的里程啊，自己想走啊，已经养成一种很好的习惯，而且锻炼的效果也已经达到了。那么去参加徒步大会，您觉得跟您日常的锻炼，从您的感受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地方来说，就是用咱们那个李秘书长那个话来说，我是找到组织了，我参加的是集体活动。 集体活动。 对，因为这个人退休了以后啊，这个工作了多少年以后，退休了以后，这会有一种失落感，就是不用上班了嘛，是吧？完了，家里的时间大把的时间都随你支配了，有的时候就觉得想做点什么，又不知道。那么咱们这有一个，咱们现在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体育运动协会的这么一个组织来组织这些活动，能跟大家见着面一块儿参加这个活动。你想那个徒步大会举办的时候，那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步道上全是人，前前后后的，那个感觉他跟自己在那走他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又重归集体的感觉，就好像我没有退休，我还年轻，就是个人这么心里就是这种感觉。 我相信刚刚徐老师说这番话也代表了很多咱们退休老同志的心声哈，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哈。退休之后离开了这个工作单位，离开了集体之后，难免可能会有点失落，有点不适应。 对， 但是通过这样徒步大会这样的方式，好像哎，大家这个过一段时间固定的一个频率，有一件什么事大家能够一块儿去参加，到那儿还能见着那些熟悉的人，见到那些老面孔老朋友，哎，好像大家还在一个集体当中那样，就是这种自己一个人退休在家这种失落感，哎，可能就会给他减轻很多。 而且这还会认识好多徒友，完了以后大家， 啊， 对对对，就是徒步爱好者呀，完了大家又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最后一块约着咱们到那儿徒步去什么的，又有这种情况出现，都是挺高兴的。 对，而且这个徒步爱好者哈，也没有这种年龄限制哈，可能 啊，没有， 对，可能在您新认识的朋友当中，也有那种二三十岁的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认识哈，通过这个徒步的方式。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真的赶紧过去哈，我们也盼望咱们徒步大会哈，其实不只是徒步大会，也盼望咱们很多的现在受限无法开展、按下暂停键的这种体育赛事活动，能够尽快的回到正轨上，能够早日的对我们开放，让我们更多人哈都能够啊去畅快的到线下来体验咱们体育运动的魅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许琦老师哈，做客我们的超级铁团，给我们带来的在过去一年哈，这不平凡的一年当中哈，您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些锻炼的故事哈。再次感谢徐老师的做客还有分享，谢谢您。 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有光在月光下行。